叫陳木與比丘即同坐起頂禮佛足280年。我在六院合於西園觀見如來最速成道，於佛音聲入五明四帝。佛問比丘：我初聽解，如來因我名阿耶多，妙音勿言，我以音聲得阿羅漢。佛問圓通：如我所證，音聲為像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就係別演修正嘅第三科，名為眾聖各結證門，就係話諸大菩薩同埋及阿羅漢，咁啊各個説佢自己最初開悟係點樣修行先至得成正果呢種嘅過程。咁啊，因為法會大眾都係佛弟子，都係從佛修學。咁啊，現在佛既然到命啊，命此等大菩薩同埋阿羅漢各個結出佢自己最初開悟，以及點樣修行得成正果嘅過程，所以諸大菩薩及阿羅漢啊，咁啊亦都奉佛命咧，係各個結出佢修正嘅始末嚟嘅答覆佛所問。咁啊分為五科，咁啊初科叫做觀六塵。二科叫做觀五根，三科叫做觀六色，第四科叫做觀七大，第五科叫做觀耳根啊。咁啊，本來六根、六塵、六色、七大，咁啊一共就只有四科。咁啊，現在點解會分成為五科咧？就因為阿難啊，佢係從呢個耳門入道。咁啊，所以觀音菩薩就將呢個耳門善後啊，將呢個耳根嘅文性功德，咁啊，最後咧係詳細嚟到解釋。咁啊，所以此個第二科個觀六根咧，就分開有兩科，咁啊合埋呢個六塵同埋呢個六色。以共呢個七大啊，共成咧就有五科嘅經文。咁啊，於此個五科之中，我哋最先就係解釋初一科叫做觀六塵。咁啊，本嚟十八界就係以呢個六根咧係為最先，所謂十八界就係六根、六塵、六色啦。咁啊，十八界法之中啊，應該是以呢個六根為最先的，呢個是我哋通常講所謂六根、六塵係六色，所以十八界應該是以呢個六根為先。咁啊，其實由於啊係焦塵落尊者，佢觀呢個六塵之中啊，最初呢個星塵而悟道，咁啊以遙遙啊。對呢個觀音菩薩嘅耳門圓通，因為音聲就係呢個耳根所聞之境，咁啊，所以咧就以呢個六塵，而六塵咧亦都以呢個音聲為最先。咁啊，消塵落尊者修修正之後，咁啊，其他所謂香嚴童子、優波尼沙婆等啊，咁啊亦都相繼承接，所以就以呢個六塵咧係為最先啦。咁啊，此個觀六塵就分為六波，現在第一波就塵羅觀聲，就係消塵羅尊者係聞佛音聲嘅言教而得悟道，咁啊佢就塵羅觀聲。咁啊，本來六塵之中就應該以呢個色塵就為最先嘅，就因為六根嘅次序就係眼耳鼻舌身意。咁啊，六塵嘅次序咧就係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。 咁啊眼根嗰對就係色塵啊，所以六根就以眼根為先，六塵啊就以呢個色塵就為首。咁啊點解現在個觀六塵之中啊，就偏偏以第二呢個星塵啊，就排在啊呢個六塵中之最先咧？咁啊，其中咧是有兩種嘅意思嚟到解釋。嗱，第一種就是一個焦塵羅尊者啊，咁啊，在佛成道之後，佢係最先見佛，係最先聞法正道啊。咁啊，在呢個弟子之中咧，佢係第一個上手，所以自在佛啊，既然令佢哋各塵圓通。各個呢個修正嘅始末，所以就係推讓啊，咁啊，焦塵羅尊者咧係在先説出，咁啊第二，咁啊焦塵就能應呢個一切耳根啊，咁啊焦塵就係由耳根咧而聽而分別，所經上講，咁啊佛出娑婆界嘅經論。得先又話此方真教體清淨嘅在音文玉土三摩提就實現文中入，咁啊説明呢個音經啊就係呢個文性所具之境，咁啊在此呢個二十年通之中，既然呢個耳根嘅文性啊耳門嘅修正就係排在咧最後。是由觀世音菩薩他自己從文思修入三摩地而說出，咁啊盡量發揮啊呢個文性嘅功德，亦都説明呢個文性啊係具足圓通常三真實啊，係最圓、係最通、係最常、係最猛烈，就係唯一地啊破經嘅眾生。以共呢個娑婆世界嘅眾生咧，係咪應該要依呢個文性去入手噶？嗱，咁啊文性就係呢個音經咧為佢所對。咁啊，既然文性排在二十五圓通啲最後，所以最先嘅咧就係、是、應該啊，就以呢個焦塵羅尊者啊，咁啊因文佛音經而悟道。呢、这個精神咧就排在最先，以與呢個觀音菩薩嘅耳門圓通咧係一前一後啊，係遙遙相對，就互相嚟嘅輝映。但焦塵羅就五比丘，嗱咁啊焦塵羅就係修觀嘅人啊，咁啊觀咧就係屬於能觀之士。咁啊，精就係佢所觀之境，咁啊，人法性清，能所區別，就名為叫做塵羅觀呢個精神。咁啊，焦塵羅，咁啊，中國話名為叫做火氣啊，因為佢在家嘅時候屬於係自火婆羅門，咁啊，火能燒一切物。火能夠令一切物啊，係化為烏有。咁啊，火又能照一切物，能夠顯現一切物。咁啊，火咧亦都能夠破盡啊呢個種種嘅黑暗。咁就譬如呢個智慧火，能夠消除呢個煩惱心啊，令歸於盡。咁啊，亦能夠顯照呢個真理，亦能夠破呢個無明啦。所以此尊者咧，就以呢個火氣就為證。咁啊，將來成佛咧，即係普明如來。咁啊，本來就係大菩薩，在呢個色門中咧，就自然呢個聲聞身五比丘。咁啊，其中咧就有五位嘅比丘，就係焦塵羅、十力加舍、摩诃那、馬勝、小賢，咁啊一共咧係五個人， 是属于佛的最初道的出家众。那么此五个人当中，勤劳和实力加善就是属于佛的母亲这一方面的亲属。那么摩诃难、马胜、小儿就是佛的父亲这一方面的亲属。那么总之这五个人呢，就与佛是有大恩缘，那么在家就是佛的父母这一方面的亲属，那么出家就是佛的弟子。那么佛最初出家，他就去这个雪山那里呢苦行，就在个雪山那里修道。那么他父王啊，就当然就不舍得他呢出家了。那么就曾经呢，就命这五个人，那么到这个雪山的地方，那么请太子回国，等于说叫他不要出家。那么当时太子就说啊，说我修行目的就要成道，那么然后将自己所证啊，那么不单是教化一切众生啊，那么也都逐少回国教化自己这个皇宫的亲属。如果我这样回国啊，回皇宫啊，先至来得呢有意思。他说假如我修行不成道啊，不能够回这个皇宫而去发道他们，他说我这个决定啊，不会回皇宫的。那么这五个人见到太子的意啊，好坚决。那么既然太子不肯回皇宫，那么自己就奉这个皇命来劝太子回宫。那么既然劝不到了，他就大家就是商量，他说我们劝不到太子回皇宫，那么回去一定就要受这个国王啊的惩罚。他说我们都不宜啊，那么响这次都陪太子，那么陪太子一起呢修行，那么随着太子啊，那么做太子的伴。那么同时他们又说，他说太子是金枝玉叶，那么都尚且肯出家，那么我们这五个人啊，无论怎样的尊贵都比不上太子，那么我们应该也都要陪太子啊，在这个雪山里面修道。那么虽然大家是意决啦，但是附属这方面那三个人呢，就由于他亦都是王子的身份，咁啊一向都系享受呢个风乐，咁啊现在响呢个雪山里边修行啊，所谓天寒地冻啊，挨冷抵饿，当然有啲受唔起啊，咁啊佢嘅心就好烦恼，咁啊因此咧，佢久唔久啊就静静地咧，咁啊走一步，咁啊佢哋三个人先后咧就离开呢个雪山。咁就去到呢个波罗奈国呢个绿野苑之中咧，佢哋自己嚟嘅修行。咁啊，勤罗同埋十力加舍呢两个人咧，咁啊，佢哋喜欢修苦行啊，所以呢两位就唔会退心，咁啊陪伴太子，咁啊响雪山修行，咁啊一共就有六年啊。咁啊，经过呢六年修道，咁啊，太子自己嘅心作念，佢话我出世嘅目的，无非都系想度人啊，想化度呢个有缘者。咁佢话现在呢个姻缘就已经成熟啦，我哋应该要成就无上菩提。但系佢自己一睇啊，咁啊，由于想切身六年苦行。系咪照经常讲咧？佢每日食一餐麻，或者食一餐麦啊。咁啊，经过六年嘅苦行，佢嘅身体咧就好瘦弱。所以佢谂啊，佢如果我以呢个瘦弱之身嚟到自愿成道啊，咁啊，日后嘅外道咧，佢话以为我释迦牟尼佛，咁啊，无非系唔食饭。 或者挨肚餓，咁咪叫做成道咯。佢為著恐防後世嗰啲外道咧誤會，或者極之毀謗，或者生呢個種種邪見，所以佢哋應該咧受呢個難陀同埋呢個佛難陀啊，一共有16次呢個雨微之降。咁然後呢個身體咧，咁咧就冇咁瘦啊。咁啊，身體還原，咁啊，然後先至咧成道。咁啊，當蕭塵如同埋十力加涉呢兩個人，咁佢一向陪住太子喺個雪山嗰度修苦行。咁啊，今次佢見到太子咧，咁啊，受人家對呢個雨微之供啊，咁啊，食得肥肥胖胖，咁啊，以為太子退道心啊，因此佢哋兩個咧。咁啊，亦都靜靜地咁啊走咗，咁啊一齊亦都去到呢個路遠嘅地方咧嚟修行。咁啊，所以佛成道之後啊，咁啊佢自己諗一諗，邊個人同我最先有緣咧？我應該先度邊啲人咧？咁啊，佢認為呢五個人同佢最有緣，所以佢就先去呢個綠野院教化呢五個人。咁啊，呢五個人咧係最先得道啊！咁啊，即堂坐起就頂禮佛足，就是28佛言。咁啊，此三經文就係叫做經家罪言，因為木本水源其來有事啊！每一個發生者，佢能夠修行，能夠悟道，都係從聞佛法嗰處而來。咁啊！現在蕭塵如尊者，佢雖然唔係求法，即係奉佛令啊，敘述佢自己點樣得證圓通嘅之門，但係為著尊敬佛故，佢仍然咧係對佛恭敬頂禮，佢話即從坐起係頂禮佛足嘅28佛言。我在綠苑。咁啊，綠苑就在呢個波羅內國，就係古時有一個國王啊，佢喺嗰個地方養鹿嘅，所以名為佢叫綠苑。咁啊，月靈佢嘅仙苑啊，就係古時有好多仙人，咁啊，在呢個園裏邊修行犯道，所以月靈為佢叫仙苑。因為此次人接地靈啊，咁啊有好多仙人喺度成道。佢就名為佢哋仙院，咁啊譯名咧叫做綠苑啊，咁啊在呢個經上裏邊講，咁啊從前有個國王，佢就喜歡打獵啊，咁啊當時就有兩群鹿，同埋一共咧就有1000隻，咁啊呢個兩群鹿咧就有呢個鹿王咧來到做呢個領隊嘅。咁啊，就有兩個鹿王，咁啊，每一個鹿王咧，就係統領500個鹿為佢個邊座。咁啊，呢兩個鹿王啊，咁啊，其中之一就係即刻無離佛過去，咁啊，自現呢個出生身而行菩薩道。咁啊，其一咧就係提婆薩多嘅附身。咁啊，兩個鹿王。咁啊，統領1000隻鹿啦。咁啊，當時呢個釋迦鹿王就同呢個達多鹿王講啦。佢話：現在國王佢將我哋圍困啊，將我哋圍獵。咁啊，我哋同埋呢個一切嗰啲禽獸啊，咁啊，日後咧都要俾呢個國王咧係殺絕噶啦，所以生命都難保啊！所以現在我同你兩個人，咁啊應該就到呢個國王個地方啦，去請願。咁啊，希望佢啊，在呢個1000隻鹿之中咧，唔好一時之間啊，咁啊將我哋咧係全部殺曬。咁啊，我哋每日咧就答應啊，咁啊輪流嚟送1隻鹿咧去貢獻呢個國王。咁啊，就免得佢咧，咁啊一次過 咁啊將我哋嗰啲鹿咧全部殺曬。咁啊，當起個達多鹿王咧，咁啊亦都同意呢個色花鹿王咁樣講啊。咁啊，佢哋兩隻鹿王就去呢個國王嘅地方，咁啊想見呢個國王。咁啊，守門嗰啲衛兵啊，咁啊見到兩隻鹿王，就想話射殺啦。咁啊，當時兩隻鹿王咧，佢就會講説話嘅。佢話：你哋咧唔好殺我啊！他說我來這裡呢就是想見大王，跟這個大王是請願。當時那些衛兵都很奇怪，一隻鹿能夠說人的說話已經是奇怪了，而且還要向這個國王請願，那就真是奇象之奇。那就即刻就報了國王，那國王當然就自便啦，就問呢兩隻鹿王啊，咁啊你來見我，你為何目的呢？咁啊當然呢個色花鹿王就講啦，佢話你國王，如果將我哋啲鹿全部射殺啦，咁你一次都唔得咁多，咁啊變成咧就嘥咗喎，等你話食都食唔切啦，咁啊其他嗰啲食唔切嘅都會發臭啊！你咪嘥咗咯。佢話：所以我現在有個計劃。佢話：我每日咧，咁啊自動啊，我哋輪流送一隻俾你食。佢話：我哋都唔使試咧，俾你殺盡。而你亦都日日啊，有呢個新鮮鹿肉嚟食。咁啊，豈不是咪大家都好？咁啊，當時呢個王諗下咧。都是啱，好啊！佢就下令即刻解圍，唔再殺嗰啲鹿啦。咁啊，嗰啲鹿自己每日咧，自己啊嚟到進貢一隻鹿，咁啊等自己殺咧嚟到食。咁啊有一日咧，呢、這個達多鹿王其中啊有一隻鹿，咁啊已經咧。是在呢個門市之中啊，就被派去呢個國王的地方，即係送死噶啦。但係由於佢係癡症啊，佢啱啱亦都懷孕，咁佢同呢個達多鹿王講啊，咁佢話大王啊，佢話我就唔係怕死，佢話我應該今日輪到你嘅，佢話但係我仲有隻鹿仔未出世啊。他說可不可以啊？你先派其他的鹿去，他說等到我的鹿仔出世呢，那麼我才輪到，我很願意去。那麼但是這個達多鹿王呢，不單說不同情他，他就鬧他一番，他說誰不怕死啊？亦都誰一個願意先死的？沒人願意先死的哦，等於說亦都沒人願意替你的，你自己去嘛，等於冇傷人。咁啊，但係呢只獅鹿咧，佢總係愛子情深啊，總希望有辦法能夠保留自己呢個福祉呢個生命。咁啊，既然自己呢個鹿王唔答應啦，佢就去到呢個色花鹿王嗰個地方咧，咁啊請求色花鹿王幫佢。咁啊，但係色花鹿王一諗啊，亦係同樣道理啊。你為了哪一個人自己願意先死的呢？肯定呢沒有的，就等於說很難委派到一個人一隻鹿來到代替他先去死。但是一想你又不能滿他的不能夠說不滿他的心願，他是一種母愛，是一種慈悲，他不是不想去死，而是想等到自己這個鹿仔出了世之後才去的，所謂這個母愛的偉大。既然他有這麼悲這麼大的母愛，但是別人別隻鹿亦的而且確不肯去先死的，那麼怎樣來到兩全其美呢？所以這個色花鹿王啊，好啦，就自己去自己代替。咁啊，當佢去到呢個國王嘅面前，國王一睇奇怪，佢話：鹿王， 佢話：點解今日你自己嚟啊？佢話：難道你一群碌裏邊咧，全部都死曬、食曬啦，剩翻你一個？咁啊，當時色迦魯講啊，佢話：國王非也。咁啊，國王話：既然唔係啦，咁點解你要來？佢話：因為啊，有一隻獅鹿，咁啊，將要咧生鹿仔啦。咁啊，佢就想啊，派十隻鹿嚟到攻陷國王。等佢自己生咗鹿仔咧，先至嚟。但系国王啊，你知道啦，边个鱼先死啊？所以结果咧，冇一个人肯先来，除非轮到。咁啊，既然轮到佢啦，就冇一只鹿啊肯先来。但系佢呢个母爱伟大啊，我又唔能够强迫佢先嚟，所以我只有自己咧代替佢。啊，当时呢个国王听到咧。他真的有所感悟了，他真的有点悔改之心。当时他就对着这个色迦勒王，他就说了一首偈，他说：鱼是鹿头人，他说我是人头鹿，他说我从今日起就不食众生肉。就这个国王说，他说你这个色迦勒王，你虽然呢是只鹿，是只鹿的头啊，但是你的人呢就的而且确有这个人的德性啊，所以说以是鹿头中的人。他说我是人头鹿啊，他说我虽然是个人，但是我这个头脑呢比不上你的鹿啊，没你这么宽宏，没你这么大量啊。那么因此我受到感动，他说我从今日起咁就不食众生肉啊！咁啊，佢从今以后咧，就立即下令，从今以后咧唔准杀鹿。咁啊，剩翻嗰啲未曾杀嗰啲咧，冚唪送到呢个花园里边。咁啊，就响呢个花园里边，任由佢哋自由自在。从今以后咧，唔准人再去食杀嗰啲鹿。咁啊，所以咧。呢一个圆啊，就系、是、叫做鹿圆。佢话合于鸡圆，鸡圆就系往昔啊，同埋呢个鹿丸里边曾经有一次，咁啊发生大火啊，咁啊火烧呢个花园。咁啊当时有只狮鸡啊，系一只鸡啊，佢就自己呢尽佢个能力啦，佢就走到呢个恒河个河边啊。他用那两只鸡翼咧浸湿嗰啲水，咁啊，然后走翻嚟呢个鹿苑啊，大火嘅地方咧，佢就噼里啪啦咁啊，拍住自己嘅鸡翼，就希望拍嗰啲水出嚟咧，去救呢个鱼中火。咁啊，实咧当然无可能啊，点啊生咁大个火，个鸡翼能够索得嗰啲水咧，当然系冇法子咧可以淋熄嗰啲火。咁啊，同时呢个大火烧起嚟，嗰只鸡啊，亦都冇法子接近嗰啲火，所以啊，等于冇用。咁啊，但系佢始终咧唔退心啊，佢经过七日七夜，咁啊走来走去，一来一去，都系咁啊到呢个恒河边浸湿个鸡翼，咁啊翻嚟淋嗰啲火，当然系冇效。但系由于佢呢一点嘅善意啊。咁啊，感到呢个帝释天，咁啊，呢个帝释天知道啦，咁啊，即时就喺呢个天上下雨啊，咁当然呢个圆火就熄咗啦。咁啊，后来为纪念呢只鸡嗰啲咁嘅功劳，所以译名叫做鸡圆啊，佢话合于个鸡圆，观天如来就最初成道，咁就系太子。咁啊，受咗呢个雨雷之供以后，咁啊呢个身体就肥壮起嚟。咁啊，在成道之前，咁啊太子就去呢个离莲河啊，咁啊先行沐浴。咁啊，然后自己自念啊，佢话自古成佛都系于呢个菩提树下咧成道嘅。咁啊，而且以呢个生草度为座。佢话现今我成佛啦，佢话我亦都应该系如此啊。 所以向呢個童子化到嗰啲吉祥草啊，咁啊，敲響呢個菩提樹下而坐，咁啊，到到呢個十二初八，咁啊，嗰晚夜睹明星啊，佢就開悟，證受無上菩提。咁啊，個第一句開口就話：奇哉，奇哉啊！一切眾生都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或皆因妄想執著，就不能證得啊！所謂若離妄想，則自然智無思智，就即皆現前。嗱，咁啊，佛既然成道啦，佢亦都説出一切眾生有佛性，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。咁啊，因為未聞法啊，冇人化度佢，所以佢就唔知得修行，就唔能夠成佛啦。咁啊，現在佢既然説出一切眾生有佛性可以成佛，所以佛就要度眾生啊。咁啊，佢就作觀，睇下邊一個人咁啊同自己有緣，咁啊先咧就去化度佢。咁啊，佢首先作觀咧就有兩個仙人。咁啊，呢兩個仙人咧，佛初出家曾經咧親近過佢嘅，但係後來發覺呢兩個仙人所修唔係究竟啊，咁啊佛先至離開佢哋，咁啊自己咧去呢個雪山嗰度自己修苦行，咁啊就與呢兩位仙人咧係最有緣，所以就要做呢兩個仙人啦。咁啊後來佢又做官，知得呢兩個仙人咧已經咧去世啊。咁啊，呢兩個仙人已經早已經死咗啦，咁啊當然就唔能夠度佢啦喎。咁啊，後來佢又做官，咁啊一官就官到，咁啊五個人啊，所謂招陳賢、十力加舌、摩诃那、馬應小賢啊，咁啊呢五個人咧最先就係響呢個雪山陪伴自己修行。咁啊，與自己亦都係最有緣啊，所以就決定去度呢五個人啦。所以話非二仙之美啊，就起五人之由在。所以度呢個摩羯陀國，咁啊，輾轉啦，去到呢個波羅內國啊，綠野遠中，咁啊，度呢五個人。咁啊，現在話觀見者咧，就唔係話響呢個摩羯提國見佛成道啊，而係佛去到呢個綠野院嘅地方，佢哋響綠野院咧係聚思見到佛，咁就佢就觀見而來，係最初成道。咁啊，最初成道咧是有兩種嘅意思，嗱，第一就係約佛嘅本門。所謂的第一次成道，就是如同《法華經》原來受量品裏面講啊，佢話佛成道以來已經是甚大久遠啊，係過於無量世界都未曾數結。咁啊，説明佛成道咧已經是塵點接觸。咁佢最初的一次成佛咧，就名為佢嘅最初成佛。咁啊，若是話若即門咧，就係現身啊，佛咧啱啱初成道，咁啊佢就最初成道。嗱，道就係菩提道啊，就係一切眾生本來自有，所謂人人本具，係個個現成呢個菩提佛性。咁啊，既然一切眾生本具菩提道啊。所以菩提道就不是因为修行而成，只不过因为修行断烦恼而显示。若是说因为修成，那么有成就必有坏，是无足为贵。所以菩提妙道虽然是本有，但是一向为那些烦恼所障，不能够现前。所以佛就由修行力故，以呢个般若波罗蜜嘅智慧，消尽个烦恼嘅黑暗啊，显现自己呢个本有嘅心性，名为佢嘅成道啊，那系属于现成，佢所成嘅咧 就是現現成成啊，佢所成嘅咧就係、是、本來具足，所以就唔係修成，咁啊亦都唔係造成啊。如果造成有成就必有還，咁啊亦都唔係生成啊，咁啊有生就必定係有滅，咁啊亦都唔係十合而成啊，有十一定有三。乃是現現成成啊，是正其本有，是正其本來，只不過迷故，咁啊由修行之力啊，斷盡煩惱，然後先至顯示而。咁啊，佛既然到呢五個人，咁啊佛就到六院啦，咁啊親自嘅六夜院到佢哋咯。咁啊呢五個人遠遠見到佛來啊！他們五個人一起開會，他說我們覺得佛呢好像後來退心了，不值得我們尊敬，他說所以我們一致決議，如果佛來到我們面前，我們不要跟佛頂禮，我們也都無需要侍奉佛。那五個人決議好了，不理佛了，怎麼知佛越行就越近呢？咁咪一去到六夜院，將近到佢五人嘅面前嗰時候啊，佢哋呢五個人咧，好自然咁啊，咁咪一齊係頂禮佛，咁咪一齊咧侍奉佛喎，咁咪所以佛咧就為佢説法，佢話你哋要知道啊，佢話我已經成道，名為佢哋如來應供正遍諸名行足。善世世间解无上智，调御丈夫天人之实世尊。佛话从今以后啊，你哋唔好叫我太子啊，你应该咧呼我为佢哋如来，佢哋应觉，佢哋正遍之，一路至到可以称呼我咧系为天人之实世尊。你唔应该再呼我为太子。佢话我今日特嚟见你哋啊！就是为你的示范，令你的得到，你们应该要至心恳切来到听我的开示，那么你就可以悟道，可以证这个出世正果了。所以说依佛音经则悟明四谛，那么佛说这个三界的众生，那么有生就一定是有果，所謂三苦八苦啊，係無量嘅諸苦。咁啊，而是個苦啊，唔係天生，咁啊，亦都唔地長，係由我哋每一個人，咁啊，佢有呢個我執啊。咁啊，由我執就起呢個貪嗔痴煩惱。咁啊，由起貪嗔痴煩惱就作呢個善惡業啊。就名為佢哋集世，咁啊由集世咧就係招感呢個苦果，咁啊你欲想滅呢個生死之苦啊，你就一定咧要斷呢個煩惱嘅集世，咁啊你欲想斷呢個煩惱集世啊，你就一定咧要修道，由修呢個戒定慧嘅道力啊。才是可以斷這個煩惱的習因，這個苦果就不會生起，因此就得證涅槃。佛最初說這個四諦法，一共有三選，通常說呢，這就是三選四諦法。第一節就是它的四選，就是開始呢，這個四諦法的道理，就是說只是苦是的八正啊，他说此事集就是消感正啊，他说此事道就是可修正啊，此事灭就是可正正。那么第二呢，另外他就劝劝，就是说既然开始这个四谛法的道理，那么就劝他们呢要依此这个四谛法而修，那么他就劝劝，就是说此事苦，你应当要知道，此事集 你应该要甜，此时道你应该要修啊，此时灭你应该要正。 咁啊，第三咧就叫做正转，正转咧就佛话我唔单开示你嘅四谛法，亦都唔单独啊，我劝你哋咧要依呢个四谛法而修，而系我自己咧亦都系啊依此嘅四谛法而修，咁啊得证无上菩提，咁啊用自己嚟做个证明。咁啊，佢就正转。佢话此事苦系我已知啊。佢话此事集就系我已断，此事道系我已修，此事灭系我已正啊。嗱，咁啊，一共咧系有三次说此个四谛嘅道理，咁就名为佢嘅三转，四谛十二行法轮。咁啊，完全系以呢个阴经啊。或者说此的四谛法，咁啊而标题而等五位尊者，亦都系闻佛嘅音声而悟明嘅四谛道理，所以话依佛音声就悟明四谛。咁啊，此个四谛法，即是系呢个苦集灭道。嗱，如果在呢个圣人呢方面嚟讲，佢哋有苦就有谛。有集就有制，有道就有制，有灭就有制。咁而且能够知苦，能够止息，知得呢个烦恼，实际能够断啊！知道呢个道制嘅法门系能够修，知道呢个灭制能够正。咁所以咧就明白叫做帝啊，帝者真实不虚咁样解。你明白呢个四种道理，你依之而修啊，咁啊肯定能够令你证呢个出世正果，就名为佢就四谛。咁啊，若是话在凡夫份上咧，就系、是、有苦就无谛啊，佢有集亦都无谛啊。点解咧？佢在苦不知苦，不求出嚟；在集系不知集啊，唔会。有呢个断烦恼之心，咁啊当然咧，对于灭道而对啊，就系冇机会得证啦。所以话虽知亦不能断。咁啊，二就话佛问比丘，佢话我初听解，佢如来就因我啊名阿耶多，指就系佛咧说完呢个四谛法之后。咁啊，就問佢呢啲五個人啊，佢話比丘，你解否？咁啊，當時呢個蕭陳如就首先答佛問，佢話我咧係已經咧係解啦，解咧即係我已經了解知得。咁啊，佛就問啦，你如何所解啊？咁啊，蕭陳如答：佛說是苦，就真實是苦，不可令落。集是苦因，更无二因。佢话苦若灭者，即因灭啊！因灭故，果亦灭。咁灭苦之道，真则是真道，就更无二道。咁啊，佛一听佢咁样讲啦，知得佢已经系成道啊，所以印证佢个名叫做阿耶多。咁啊，中国话。是叫做解本世，只是消沉而宣者呢，因为文物四谛音声而悟道，所以名为叫做阿耶多。